第九十二回，平女传巧解木贤良，玩母猪贾政参聚散。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，连忙问秋文道：“老爷叫我做什么？”秋文笑道：“ 没有叫，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，我怕你不来，才哄你的。” 宝玉听了才把心放下，应说：“ 你们请我也罢了，何苦来唬我？” 说着回到怡红院内，袭人便问道：“ 你这好半天到哪里去了？” 宝玉道：“ 在林姑娘那边说起薛姨妈宝姐姐的事来，便坐住了。” 袭人又问道：“ 说些什么？” 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。袭人道：“ 你们再没个计较，正经说些家常话，或讲究些诗句，也是好的。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” 宝玉道：“ 你不知道，我们有我们的禅机，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你们参禅参翻了，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头里我也年纪小，他也孩子气，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，他就恼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没有恼的了。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，我又念书，偶然到一处，好像生疏了似的。” 袭人道：“ 原该这么着才是，都长了几岁年纪了，怎么好意思还像小孩子时候的样子？” 宝玉点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如今且不用说那个。我问你，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？” 袭人道：“没有说什么。” 宝玉道：“必是老太太忘了，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吗？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，要办消寒会，齐打火坐下喝酒说笑。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，这会子没有信儿，明儿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不去，老爷知道了又说我偷懒。” 袭人道：“据我说，你竟是去的事，才念得好些了，又想歇着，依我说也该上紧些才好。昨听太太说，南哥念书真好，他打学房里回来还各自念书做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气，倒不如明儿早起去吧。” 麝月道：“ 这样冷天已经告了假又去，倒叫学房里说，既这么着就不该告假呀，显见的是告谎假拖环儿。依我说，落得歇一天，就是老太太忘记了，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吗？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吗？” 袭人道：“ 都是你起头，二爷更不肯去了。” 麝月道：“ 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儿，使唤一个月再多得二两银子。” 袭人啐道：“ 小蹄子，人家说正经话，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。” 麝月道：“ 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为你。” 袭人道：“ 为我什么？” 麝月道：“ 二爷上学去了，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爷早一刻回来，就有说有笑的了。这会儿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？我都看见了。” 袭人正要骂他，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：“ 老太太说了，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，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儿，只怕姑娘们都来，家里的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，明儿来赴什么消寒会呢？” 宝玉没有听完，便喜欢道：“ 可不是，老太太最高兴的，明日不上学是过了明路的了。” 袭人也便不言语了。那丫头回去，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，巴不得玩这一天，又听见薛姨妈过来，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，心里喜欢，便说：“快睡吧，明日早些起来。”于是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 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，又到贾政王夫人那里请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，贾政也没言语，便慢慢退出来。走了几步，便一溜烟跑到贾母房中，见众人都没来，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带了巧姐儿，跟着几个小丫头过来，给老太太请了安，说：“ 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，陪着老太太说说话，妈妈回来就来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好孩子，我一早就起来了，等他们总不来，只有你二叔叔来了。” 那奶妈子便说：“ 姑娘给你二叔叔请安。” 宝玉也问了一声：“妞妞好。”巧姐儿道：“ 我昨夜听见我妈妈说，要请二叔叔去说话。” 宝玉道：“说什么呢？”巧姐儿道：“ 妈说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，不知道我认得不认得。我说都认得，我认给妈妈瞧。妈妈说我瞎认，不信说我一天镜子玩，哪里认得？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，就是那女孝经也是容易念的。妈妈说我哄她，要请二叔叔得空的时候给我理理。” 贾母听了笑道：“ 好孩子，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，所以说你哄她。明儿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你认了多少字了？”巧姐儿道：“ 认了3000多字，念了一本女孝经，半个月头里又上了列女传。” 宝玉道：“你念了懂得吗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吧。”贾母道：“ 做叔叔的也该讲究给侄女听听。” 宝玉道：“那王文后非是不必说了，想来是知道的。那江后脱簪戴罪，齐国的无言虽丑，能安邦定国，是后妃里的贤能的。若说有才的，是曹大姑、班婕妤、谢道韫诸人，孟光的金钗不群，鲍宣妻的提翁出击，陶侃母的结发留兵，还有化敌教子的，这是不厌贫的。那苦的里头有乐昌公主破镜重圆，苏慧的回文感主，那笑的是更多了。木兰大夫从军，曹娥投水寻父的尸首等类也多，我也说不得许多。那个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国的故事，那守节的更多了，只好慢慢的讲。若是那些艳的，王强妻子樊素、小蛮、降仙等，妒的是突借发、怨落神等类也少。文君红福是女中的。 贾母听到这里说：“够了，不用说了，你讲的太多，他哪里还记得呢？” 巧姐儿道：“ 二叔叔才说的，也有念过的，也有没念过的，念过的二叔叔一讲，我更知道了好些。” 宝玉道：“那字是自然认得的了，不用再理。明儿我还上学去呢。”巧姐儿道：“ 我还听见我妈妈昨说，我们家的小红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，我妈妈要了来，还没有补上人呢。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” 宝玉听了更喜欢，笑着道：“你听你妈妈的话，要补谁就补谁罢了，又问什么要不要呢？”银又向贾母笑道：“我瞧大妞妞这个小模样，又有这个聪明儿，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，又比她认得字。” 贾母道：“女孩儿家认得字呢也好，只是女工真职倒是要紧的。” 巧姐儿道：“ 我也跟着柳妈妈学着做呢，什么扎花嘞，拉锁子，我虽弄不好，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。” 贾母道：“ 咱们这样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后 才不受人家的拿捏。 巧姐儿答应着是，还要宝玉解说《烈女传》，见宝玉呆呆的，也不敢再说。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？只因刘五儿要进怡红院，头一次是他病了不能进来，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。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，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，见了一面，更觉娇挪妩媚。今日亏得凤姐想着，叫他补入小红的窝，竟是喜出望外了。所以呆呆的想他。贾母等着那些人，见这时候还不来，又叫丫头去请。回来李纨同着他妹子探春、惜春、史湘云、黛玉都来了，大家请了贾母的安，众人私见，独有薛姨妈未到，贾母又叫请去。果然姨妈带着宝琴过来，宝玉请了安，问了好，只不见宝钗、邢岫烟二人。黛玉便问起， 宝姐姐为何不来？ 薛姨妈假说身上不好。邢岫烟知道薛姨妈在做，所以不来。宝玉虽见宝钗不来，心中纳闷，因黛玉来了，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割开。不多时，邢王二夫人也来了，凤姐听见婆婆们先到，自己不好落后，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，说是正要过来，因身上发热，过一会儿就来。贾母道：“ 即使身上不好，不来也罢，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嘛。” 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，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。大家续次坐下，吃了饭，依旧围炉闲坐，不须多赘。且说凤姐因何不来？头里喂着，倒比邢王二夫人迟了，不好意思。后来旺儿家的来回说， 尹姑娘那里打发人来请奶奶安，还说并没有到上头，只到奶奶这里来。 凤姐听了纳闷，不知又是什么事，便叫那人进来问：“ 姑娘在家好？” 那人道：“ 有什么好的？奴才并不是姑娘打发来的，实在是思琪的母亲央我来求奶奶的。” 凤姐道：“ 思琪已经出去了，为什么来求我？” 那人道：“ 自从思琪出去，终日啼哭，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，他母亲见了，恨得什么似的，说他害了思琪，一把拉住要打，那小子不敢言语，谁知思琪听见了，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道：我是为他出来的，我也恨他没良心，如今他来了，妈要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。他母亲骂他，不害臊的东西，你心里要怎么样？思琪说道：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，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，我就是他的人了，绝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。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，一身做事一身当，为什么要逃？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，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。妈要给我配人，我原拼着一死的。今儿他来了，妈问他怎么样，若是他不改心，我在妈跟前磕了头，只当是我死了。他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。他妈气得了不得，便哭着骂着说：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偏不给她，你敢怎么着？哪知道那思琪这东西糊涂，便一头撞在墙上，把脑袋撞破，鲜血直流，竟死了。他妈哭着救不过来，便要叫那小子偿命。他表兄说道：你们不用着急，我在外头原发了财，因想着他才回来的，心也算是真了。你们若不信，只管瞧。说着打怀里掏出一夹子金珠首饰来，他妈妈看见了，便心软了，说：你既有心，为什么总不言语？他外甥道： 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，我若说有钱，她便是贪图银钱吗？如今她只为人，就是难得的。我把金珠给你们，我去买官盛殓她。那思琪的母亲接了东西，也不顾女孩了，便由着外甥去。哪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。思琪的母亲看见诧异说， 怎么棺材要两口？ 他外甥笑道，一口装不下，得两口才好。思琪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，只当是他心疼的傻了，岂知他忙着把思琪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错不见，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，也就抹死了。思琪的母亲懊悔起来，倒哭得了不得。如今方上知道了要报官，他急了，要我来求奶奶说个人情，他再过来给奶奶磕头。 凤姐听了诧异道， 哪有这样傻丫头，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。 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，他心里没是人似的， 赶紧是这么个烈性孩子。论起来我也没这么大功夫管他这些闲事， 但你才说的叫人听着怪可怜见的。也罢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我和你二爷说，打发旺儿给他思路就是了。 凤姐打发那人去了，才过贾母这边来，不提。且说贾政这日正于沾光下大棋，通局的输赢也差不多，单为着一只脚死活未分，在那里打劫。门上的小厮进来回道， 外面冯大爷要见老爷。 贾政道， 请进来。 小厮出去请了，冯子英走进门来，贾政急忙迎着。冯子英进来，在书房中坐下，见是下棋，便道， 只管下棋，我来观局。 沾光笑道， 晚上的棋是不堪瞧的。 冯子英说道， 好说，请下吧。 贾政道， 有什么事？ 冯子英道， 没有什么话，老伯只管下棋，我也学着几招。 贾政向沾光道， 冯大爷是我们相好的，既没事，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，冯大爷在旁边瞧着。 冯子英道， 下彩不下彩？ 沾光道， 下彩的。 冯子英道， 下彩的是不好多嘴的。 贾政道， 多嘴也不妨，横竖他输了十来两银子，终究是拿不出来，往后只好罚他做东便了。 沾光笑道， 这倒是的。 冯子英道， 老伯与沾公对下吗？ 贾政笑道， 从前对下他输了，如今让他两个子儿，他又输了，时常还要回几招，不叫他悔他就急了。 沾光也笑道， 没有的事。 贾政道， 你试试瞧。 大家一面说笑一面下完了，做起棋来。沾光还了棋头，输了七个子儿。冯子英道， 这盘终吃亏在打劫里头，老伯劫少就便宜了。 贾政对冯子英道， 有罪有罪，咱们说话吧。 冯子英道， 小侄与老伯久不见面，一来会会，二来因广西的同知进来引荐，带了四种洋货，可以做得供的。一件是围屏，有24扇格子，都是紫檀雕刻的，中间虽说不是玉，却是绝好的消子石，石上镂刻出山水人物、楼台花鸟等物。一扇上有50-60个人，都是宫中的女子，名为汉宫春晓，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细腻，点缀布置都是好的，我想尊府大观园中正厅上却可用得着。还有一个钟表，有3尺多高，也是一个小童拿着时辰牌，到了什么时候他就报什么时辰， 里头也有些人在那里打十番的，这是两件重笨的，却还没有拿来。现在我带在这里两件，却有些意思。 就在身边拿出一个锦夹子，见几重白锦裹着，揭开锦子，第一层是一个玻璃盒子，里头金托子大红肉绸托底，上放着一颗桂圆大的珠子，光滑耀目。冯子英道：“据说这就叫做母珠。”尹叫拿一个盘来，张光急忙端过一个黑漆茶盘道：“ 使得吗？”“ 使得。” 便又向怀里掏出一个白绢包，将包里的珠子都倒在盘子里散着，把那颗母珠搁在中间，将盘置于桌上。看见那些小珠子儿滴溜滴溜滚到大珠身边来，一会儿把这颗大珠子抬高了，别处的小珠子一颗也不剩，都粘在大珠上。 张光道：“这也奇怪。” 贾政道：“ 这是有的，所以叫母珠，原是珠之母。” 那冯子英又回头看着他跟来的小厮道：“ 那个夹子呢？” 那小厮赶忙捧过一个花梨木夹子来，大家打开看时，原来夹内衬着虎纹锦，锦上叠着一束蓝纱。 张光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 冯子英道：“ 这叫做交销账。” 在夹子里拿出来时，叠的长不满五寸，厚不上半寸。冯子英一层一层的打开，打到十来层，已经桌上铺不下了。 冯子英道：“你看里头还有两折，必得高屋里去才张得下，这就是绞丝所致。暑热天气张在堂屋里头，苍蝇蚊子一个不能进来，又轻又亮。” 贾政道：“ 不用全打开，怕叠起来倒费事。” 张光便与冯子英一层一层折好收拾。 冯子英道：“这四件东西价儿也不很贵，两万银他就卖，母猪一万，交销账五千，汉宫春晓与自鸣钟五千。” 贾政道：“ 哪里买得起？” 冯子英道：“ 你们是个国器，难道宫里头用不着吗？” 贾政道：“ 用得着的很多，只是哪里有这些银子，等我叫人拿进去给老太太瞧瞧。” 冯子英道：“ 很是。” 贾政便着人叫贾琏把这两件东西送到老太太那边去，并叫人请了邢王二夫人、凤姐儿都来瞧着，又把两件东西一一试过。 贾琏道：“他还有两件，一件是围屏，一件是月中，共总要卖二万银子呢。” 凤姐儿接着道：“ 东西自然是好的，但是哪里有这些闲钱？咱们又不比外人督府要办供。我已经想了好些年了，像咱们这种人家，必得这些不动摇的根基才好，或是祭地，或是义庄，在这些坟屋，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，还是点底子，不到一败涂地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不知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们怎么样？若是外头老爷们要买，只管买。” 贾母与众人都说：“ 这话说的倒也是。” 贾琏道：“还了他吧，原是老爷叫我送给老太太瞧，为的是宫里好进，谁说买来搁在家里？老太太还没开口，你便说了一大些丧气话。” 说着便把两件东西拿了出去，告诉了贾政，说老太太不要，便与冯子英道：“这两件东西好可好，就只没银子，我替你留心，有要买的人，我便送信给你去。” 冯子英只得收拾好，坐下说些闲话，没有兴头，就要起身。贾政道：“ 你在我这里吃了晚饭去吧。” 冯子英道：“ 罢了， 来了就叨扰老伯吗？贾政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？”正说着，人回：“大老爷来了。”贾赦早已进来，彼此相见，叙些寒温，不一时摆上酒来，摇转罗列，大家喝着酒，至四五巡后，说起洋货的话。冯子英道：“这种货本是难销的，除非要像尊府这种人家，还可销得，其余就难了。”贾政道：“这也不见得。”贾赦道：“我们家里也不比从前了，这会儿也不过是个空门面。”冯子英又问：“东府甄大爷可好吗？我前儿见他，说起家常话来，提到他令郎续娶的媳妇，远不及头里那位秦氏奶奶们。如今后娶的到底是哪一家的，我也没有问起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们这个侄孙媳妇也是这里大家，从前做过金鸡道的胡老爷的女孩。”子英道：“胡道长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么样。也罢了，只要姑娘好就好。”贾琏道：“听得内阁里人说起贾雨村又要生了。”贾政道：“这也好，不知准不准。”贾琏道：“大约有意思的了。”冯子英道：“我今儿从吏部里来，也听见这样说，雨村老先生是贵本家不是？”贾政道：“ 是。” 冯子英道：“是有福的还是无福的？”贾政道：“说也话长，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，流寓到苏州，甚不得意。有个甄士隐和他相好，时常周济他，以后中了进士，得了榜下知县，便娶了甄家的丫头。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，岂知甄士隐弄到零落不堪，没有找处。雨村革了职以后，那时还与我家并未相识，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扬州巡盐的时候，请他在家做西席，外甥女儿是他的学生，因他有起父的心要进京来，恰好外甥女儿要上来探亲，林姑老爷便托他照应上来的，还有一封荐书托我吹嘘吹嘘，那时看他不错，大家常会，岂知雨村也齐，我家世袭起从代字背下来，宁荣两斋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，因此遂觉得亲热了。殷又笑说道：“几年间门子也会钻了，由知府推升转了御史，不过几年升了吏部侍郎，属兵部尚书，为这一件事降了三级，如今又要升了。”冯子英道：“人事的荣枯，仕途的得失，终属难定。”贾政道：“像雨村算便宜的了，还有我们差不多的人家，就是甄家，从前一样功勋，一样的世袭，一样的起居，我们也是时常往来。不多几年，他们进京来差人到我这里请安，还很热闹。一会儿抄了原籍的家财，至今杳无音信，不知他近况如何，心下也着实惦记。看了这样，你想做官的怕不怕？”贾赦道：“咱们家是最没有事的。”冯子英道：“果然尊府是不怕的，一则里头有贵妃照应，二则故旧好亲戚多，三则你家自老太太起，至于少爷们，没有一个刁钻刻薄的。”贾政道：“虽无刁钻刻薄，却没有德行才情，白白的衣租食睡，哪里当得起？”贾赦道：“咱们不用说这些话，大家吃酒吧。”大家又喝了几杯，摆上饭来，吃毕喝茶，冯家的小厮走来，轻轻的向子英说了一句：“ 冯子英便要告辞了。贾赦、贾政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” 小厮道：“外面下雪，早已下了梆子了。”贾政叫人看时，已是雪深一寸多了。贾政道：“ 那两件东西你收拾好了吗？” 冯子英道：“ 收好了，若尊府要用，价钱还自然让些。” 贾政道：“ 我留神就是了。” 子英道：“ 我再听信吧，天气冷，请吧，别送了。” 贾赦、贾政便命贾琏送了出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